叫邵小六啊，一首两位送给你们。我乃家乡第一人，说家乡你们的灵魂，就算你们是像谁说前天说我的心智们这么狂我的这么傲，一代家乡是武道，纵身和胆子心跳我的你们放声的选唱，当年一首逆雷曲说迷倒了王千美少女，为我手中这支笔说经历多少风和雨，想当初我来开如今这才叫演的公爵，身为中国最诚心说还有什么不甘心，当年我名称天下，说当年的天下被我他挥舞了断笔写情话，我的情思早已变白发，那不是王道清雪步，那不如真煞龙虎，这一刻我的在否出手铁否只可从未说，这一生我这头发说孤身飞过断肠崖，乱世的烽火刀剑把我才开始看的青花小，风吹我旋出高射万里江山巧相守，放火了万千不曾收，我金戈铁马踏九州，经过了神笔有多难，谁知将军妥心寒，我若在等何时欢，我在这虎穴里论塔